窗轻声的远方，是谁端坐暗香，时光逐渐的流长，很久以后的街上，擦肩而过一瞬熟悉的模样，却不曾回头望， 弹起华丽的乐章，撕下最后的伪装，两个人依偎在不同的身旁，回想着同样的时光，风中折断的翅膀，找不到你的方向，你倒像一扇窗，不同的晚上划散着同样的月光， 失去了力量，各自平淡生活，承诺逐渐被遗忘，你我都一样爱着不该爱的，窗外轻柔的月光，凄美的晚上，你又在哪呢？ 弹起华丽的乐章，撕下最后的伪装，两个人依偎在不同的身旁，回想着同样的时光，找不到你的方向，你倒像两扇窗，不同的晚上划散着同样的月光，弹起华丽的乐章，撕下最后的伪装，两个人依偎在不同的身旁，回想着同样的时光。